然后冻好了。 我要一个1.74米的啊，大雪银。 干嘛晚上跟他一块过呀、啊？才又要水银。 你能理解那心情吗？ 不能理解。你要那么大雪人意义何在啊？ 拍着玩啊。 拍扁了算一种玩法是吧？ 对呀、啊，何况你雪人，你可以换鼻子、换眼睛、换帽子，有很多种玩法嘛。你看 能换香油吗？ 最近大连科技学院有一个门卫大爷，他 就是有门外大爷。 门卫大爷，同学们做了一个雪人，大爷看见这雪人了，琢磨怎么那么丑呢？现在孩子们也是， 老东北大爷， 咋能那么丑呢？抠了， 什么就抠了？ 给雪人那个脑袋给抠了， 哎呦，扒拉掉了。 大爷拿着头在地上轱辘好几圈，啊，圆多了啊。又落上去了，落上以后，大爷，哎呀，孩子们太不尽心了。 怎么了？ 这眼睛这么丑呢？ 过了几圈，那眼睛还在那儿呢。 抠了。 嚯，二龙戏珠， 换黑皮球，然后呢，鼻子什么都给换了啊。后来又觉得脸宽，又削了削骨，拉一双眼皮儿，垫了垫鼻子。 大爷还带手术刀呢。 打点那个不能叫玻尿酸，就是往眼上这儿苹果肌这儿再扣点血， 确实没有玻，就打点尿酸。 最后给这雪人戴了一个特潮的一帽子，大爷，这孩子们要看见了， 得感谢我， 肯定一位网红嘛，太有颜值了，我咋这么能耐呢？瞧把我能耐的， 就俩煤球一碗尿酸就有颜值了。 哎，同学们下课前确实好看，纷纷称赞大爷，您哪弄了那双眼皮啊？ 就边那医院， 这鼻子怎么这么高啊？ 大鼻子， 这鼻子里面得塞点东西吧？ 得塞点两棉花。 于是这个雪人成了校园里的合影景点。大爷姓莫，在学校的这个门卫岗位工作多年，人非常的好，经常动手给同学们改东西。 哎呀，可以让同学们也是真让他改， 是整形网红雪人界的一朵 奇葩。我以为雪人整形一把刀呢。 你的雪人这长得不好看。你送那儿去，大连科技学院。 哎，大爷就给您画了，重新弄一堆。 好了，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 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哟，学外语呢，大雷。 啊，这不是学习学习嘛，提高啊！你看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哎， 哎呦， 英语3连哎。 英语怎么叫3连啊？ 英语3连，你知道吗？现在有3连表情包，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套路。你这就是英语3连套路吗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一辈子就这3句话。哎，外国人问您这吃了吗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北京站怎么走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问您 我就会这一句是吧？ 冷不冷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最近在熟悉这句， 听着挺练的倒是。 嗯， 打游戏，小柱打游戏也有三连，打那个突突的那个游戏，上去以后从那飞机上拽下去，坐着降落伞，告告告大房顶上， 告到大房顶上， 然后开始捡东西，有捡这个 枪的 啊，刀的，弓的，箭的，戟的，斧的， 还捡这个防具的， 哎呀，捡什么网兜， 我这叫什么生存吧， 荒野什么什么的啊，反正也叫吃鸡。经常小柱的三连是，我在哪儿，谁打我，我怎么死的， 这是被吃。 哎，小柱连吃鸡的时候可逗了，一看有东西可捡，命都不要了。 对，小柱这简直就是当机， 手电筒，饮料瓶，塑料袋， 干嘛打扫卫生， 纸盒子， 他是个清理卫生的工人是吗，瞧瞧这点东西， 很好的沿袭了生活中捡东西的这个传统， 捡破烂他认为也能换零钱是不是， 经常在捡了一个瓶子哈哈大笑的时候被 一枪击毙了， 哎嘟， 还是一枪爆头那种， 这枪都这声了还能爆头啊， 就因为捡那纸盒子， 倒下的那一瞬间小猪手里纸盒子没撒手， 对，给我两毛钱，给我两毛钱， 嘴角露出诡异的微笑， 嘿，你抽搐就 你没捡着， 一抽搐就完了， 没事，小猪坐着这大飞机降落伞又重新来一遍， 又捡好几个纸盒， 荒野上，对， 他这不是荒野生存， 我是荒野求生， 他是拾荒者，说白就是捡破烂， 没事，小猪三句话，我在哪儿，我捡什么了，我怎么死的， 应该是我在哪儿，我捡什么了，谁把我这捡走了， 他不关心自己怎么死的， 点餐三连啊，大磊的跟人吃饭， 我在三连点餐， 永远这三句， 我在哪儿， 不是不是，那倒不至于，你知道你在哪儿，你先说不饿，你选都可以， 有的吃就行，不花钱就行， 跟我们吃饭也是问大磊吃饭吗，不饿不饿不饿，来咱们今天吃顿好的行吗，大磊啊，那种去哪儿吃啊，你们我没定呢，你去不去啊，我不饿我不饿，但是他尾随你，你受得了受不了， 受不了，他是真跟着 一路人叨你，我不饿我不饿我不饿， 我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的、 我就是倒要看看你们俩吃什么好的， 我真不饿啊，不饿， 应该不问我， 人家给菜单一边翻一边流哈喇子，我不饿， 我就有点失敬， 开始看这个这个这个这 我不饿 不饿，完了小猪那大磊别装了，点吧都可以，等吃完了我不饿， 吃完了可不不饿吗， 今儿该结账了我不饿，今儿人都走了就你一个了， 哎呦腿这么慢呢， 我不饿， 还不如说饿呢， 像我啊，他们都说我是女神三连， 什么什么什么 女神呢， 哎呦女神， 女神三连就是一问什么事，呵呵，又再问怎么着，哈哈，再问怎么着，嘿嘿， 吼吼就没有了是吧， 对，我第三个一定说的是洗澡去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在暗示跟他聊天的男生 洗澡去， 哎， 就是不想聊了，这女神三连啊，再说说我敷衍你们的三连啊，呵，好挺好啊， 然后就是洗澡去了， 也不怎么那么爱洗， 家里趁水， 我一说我洗澡去吧，王大磊不饿， 洗澡干嘛，让我吃什么，这是 我要我洗澡去吧，你小猪啊，我讲什么了，有这个随和人的三连啊，也叫佛系三连，这三连是都行可以没关系，寝室三连，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 这叫食堂三连， 过年三连，多大啊，工资，男女朋友， 听得像应聘的， 期末三连，划重点不划重点，听从命运的安排，工作当中我觉得你们的三连就是我饿了我困了我累了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杨小柱他们家呀有个朋友带了一熊孩子，把他们家翻了一个底儿朝天呀，各种的哦，限量的模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都破坏殆尽了。杨小柱回来以后呢，就看到了，也没有骂这熊孩子，就把他呀带到钢琴前边，让他叮叮咚咚的弹了一阵子，然后跟这孩子父母说：“你们家这小孩很有弹钢琴的天分。”于是这个熊孩子就再也没有假期了。 那天，叶鹏和大磊去喝酒，叶鹏说：“老板。”来一瓶啤酒，

力度的这么一个组合了，所以呢不要错过哈。我们是为大家提供的是300克一大包，七大包70根海参啊，另外还有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包，咱们是5大包。那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5250元，1380元您就可以拿走5250元的产品了。所以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四元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天气寒冷，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晨练。今天的气温在-12到-20摄氏度之间，天气寒冷，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穿羽绒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风力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你们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其实虽然说现在也不用考试了，你们也没期末了，是不是现在还是一提到考试俩人就肝颤？ 为什么呀？我们考试那会儿都学习好，不怕考， 我们都属于学霸级， 不用跟你比，知道吗？小花， 你也不要跟我们比， 提前半年就开始哆嗦。好一想，哎呦，这个要还在这年级上，我得多丢人 呐！大姐，你们俩瞧啊，以为自己觉着不错呢，拿着卷子开始哆嗦了。震改震动 是。我告诉你，我们俩拿着卷子是确实是 哆 嗦， 但 是这原因在哪儿？ 太简单了。 对呀、啊，这 你 这有什么呀？ 这拿100分的又你不好意思， 这是的，你也哆嗦。当然你也 我乐的， 你不是因为 看这段就想，哎呦，我复习的数学怎么考了英语了？ 哎，这也太糊涂了，这个。 哎，英语正好是我擅长的，我忘当央哥，我坐我旁边。 我们什么？ 小花，小花，递一个，递一个，我写，手背，我写。 他那意思，你别递葛。 不是，你们让我给你们递纸条。小花， 哎， 往这么挪挪、 哎哎。我可从来没接过你的纸条啊！ 我接过，后来传出去了，不就是让我从我这过过，我可没看。 哎呀。 选 D 还是选 C？ 小花，你说一声， 写 一动嘴就行。我们看， 写了个 B。 纯鱼，我们走。 你都忘了那回怎么回事了？那会儿咱们坐一排，对不对？一大溜， 对对对， 你第一个是，殷小柱坐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成功的从答案 A 当中得到了正确答案。 我都乐了啊！得了得了。 不说那么多，今天你们状态不错呀，发现了啊？ 那当然了， 肯定是我这儿的东西又少什么了。你们真逼我抖你们的事儿啊？ 抖吧，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对、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我记得那是初三的一次期末考试。 初三你喜欢谁了？ 没呀、啊，我就喜欢考试。 这话说的哟， 老师我就喜欢学习， 成绩太好了。 哎、老师，你忘老师怎么说你啊？你这听这听这啥歌？这是你耐我，我耐你的。我看你啥都耐，你就是不耐学习。 哎，这 都 俩老师，一东北一唐山的。 对，老师这么说的你们。 真的，好学生拿什么测试？跟你们怎么拉开距离就得考试。咱们大大方方去了，碰上你们俩了。哟，王大磊破衣拉撒，我说王大磊怎么了？ 那是家里困难造成的。 考试不能穿新衣服，我忌讳这个，一穿新的呀，准考不好。什么舒服我穿什么，什么破了洞的袜子呀？ 你是怎么看见的？ 开了站的鞋呀？ 哎、你是怎么看见的？ 鞋开站了。 通过那开站的鞋的地方能看见破了的袜子。你是趴着走道的。 叶鹏平时那么嚣张的一个人，哎，那天呀显得非常的温柔。 说话是不是特别细声细语？说话这个声音也调门也高了。 不是调门也低了。 好低了。 我不可能，我一般我都是考试前这么说，祝大家考试顺利呀。 见着同学，兄弟，自己怎么样？兄弟， 见着男同学、女同学都兄弟，这什么？ 见着谁都是兄弟。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复习这事儿啊，我真没怎么走啊，我没走过程啊，这一次有点要抓瞎，兄弟，帮个忙呗。平时欺负人穿凳子、踢人椅子这事儿都忘了，到这时候，服软，大陈，帮一个忙，平儿，我错了，我错了，下回我不叼你头发了。 这方是个男的女 的女的， 我都没听出来。 大臣， 对， 我还刀人头发。你要说呀、啊，前面是个女孩，刀人长头啊，有情可原。哎、大臣， 瞧我进考场，特别的大将风范。 大将风范是大将风范。 大将风范， 大将是什么颜色？ 大将啊，大将是东北那种豆酱啊。哎，就咱们一般炸酱时候用的就是大将。 还有一次，我记得你们俩、啊、齐刷刷的，听说还是远道。托亲戚打听济南高校学子的 一个招，这是个偏方，听着像是 这 个是特别管用的吗？ 特别管用。考试周来了以后，你们俩呀那天偷偷摸摸去了国子监拜孔子去了，拿着各种零食、水果、自己喜欢的模型、流鞋、爱穿的鞋垫，好那块 我没听说。哎，给圣人上鞋垫儿， 给圣人上一鞋垫儿， 还有那个高达 鲜花 拼图 唱片， 都给 老磁带， 哎，孔子 萝卜丝儿。 祈福考试成功。那天我恰巧在那边玩，哎，我看谁俩跪在那儿念念有词，饶了我吧， 小花， 饶了我这回吧， 小花， 我再也不敢不好好学习了。 等我们走之后，小花到那儿求金丹圣水去。 我就过去问你们干嘛呢？大冬天跪地上，凉不凉啊？俩人一筹莫展， 小花 压力大，压力大， 小花 焦虑啊。 国子监你去过吗？ 去过。 国子监有门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还花钱呢。 你离老远怎么看见的我们？ 哎呀，我也在院里转悠呢。 院里是碑林。 那怎么了？学学书法。你都跪在那儿集中精力在那儿念咒呢，你知道吗？ 没听说在孔氏面前念咒的。 我靠近了一听啊，我听说什么，哎呀，我们不好，我们错了，我们压力大， 我们跑这忏悔， 这不应该上那个孔氏面前干这事儿啊。 考不好我爸就揍我。圣人你也知道我爸挺厉害的， 这应该求灶爷呀、啊， 出手狠着呢。考试的消息一旦送到我们家，我 考试的消息送到 就不好过了。 不是， 当当磕头， 那是考试的成绩吧，不是考试的消息。 太惨点了， 消息送来没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那考不好的话，我这寒假也过不好， 就老得哆嗦。我特想知道小花当时你躲在哪儿了。 我呀，躲在后边说了一句，他吃不惯。 哎呦， 我一看上面还有麦丽素，什么纯牛奶。999感冒灵，莲花清瘟。我跟你说， 这是怕呀，天冷不下雪，圣人感冒了，身体不好。 圣人真吃不惯这些。 圣人是吃不惯这些。 圣人吃什么？你说圣人吃什么？ 圣人嘛，那得吃圣。 圣人就会吃圣的。 圣人得不能捡你不爱吃的给，得 谁说我不爱吃的？麦丽素我可爱吃， 而且一年就来两次，你把圣人当海澜之家了。 哎呦， 还圣人管装修啊？ 哎呦， 海澜之家是装修吗？ 哎呦， 男人的衣柜。 哎呦，小花啊，你都颠三倒四了你。 我颠三倒四了 啊？ 他才颠三倒四了呢。 哎呦，我跟 你 说， 男人的衣柜啊， 不知道， 你是不是？算了， 男人。 我是大臣， 我跟你说，哎，哦，大臣就是你。 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你们说这个早吧多有意思，下了一夜的雪啊，圆桌上堆了厚厚的雪，形成了一个蓬起来的圆形。他老爸有意思了，摆上蜡烛，拿上刀，打算当蛋糕切着吃。 说明儿女不孝顺。 谁说的？这搞笑的吗？ 缺蛋糕吃，过生日都没人想着，自己给自己过生日，拿雪做一蛋糕。 你怎么想的这么心酸呢？ 你想的是什么呀？ 他老爸就是一个戏精啊。 戏精 啊， 老顽童， 老顽童啊，拿着雪当蛋糕玩啊。走，你一块儿，你一块儿，你一块儿。 你看家里没别人吧？ 多好玩啊！ 哎，你上岁数你就这么玩吗，小花？ 哎，不上岁数我也可以这么玩啊。像不像那种起酥油加牛奶泡打粉以后就烘起来像一个大海绵一样的那种点心蛋糕？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我确实有点饿了，我还真想吃蛋糕了。 也没人过生日，你说怎么吃？ 哎，这想现在这年代了，想吃就吃，跟过去不一样，跟古代不一样。 哎，不过生日谁没事真买一大圆蛋糕吃啊？你说买一小尖蛋糕切一块那个咱们吃吃过过瘾，谁真买一大圆蛋糕啊？ 那跟几位分享啊，其实我就高兴了，我想吃一人吃不了，我再大不了跟大家伙一块分，那怎么了？就想吃。 你正经了，谁这不过生日吃大圆蛋糕？ 你那意思我不正经是吧？ 那过生日的时候就该没有感觉了。我依然有一种情怀啊，圆蛋糕大的烤多奶油的必须过生日的时候再吃，平时为了过瘾可以买尖儿的，这是我的原则啊，人生原则啊。 你这个人生原则太保守了，你这岁数应该60以上，你那意思吧，搁着大寿桃。 你别说，古人过生日的时候都吃什么呀？小柱，你觉得古人过生日吃什么？ 那你得说多古， 古代人过生日吃面。 对，面条宋朝有的呀。 吃面条啊，就是近代大家说吃个 长寿面。 嗯，也许那会儿吃肉，点一把篝火，大家跳舞。哦、 那时候过生日吗？ 不过生日，过去人不过生日， 对，都是拜寿。 那你过去人不过生日，为什么《西游记》里面讲那个过 生日？他得够岁数之后 寿宴。 够多大岁数之后才过生日，给别人给过叫寿。之前小时候不过生日，小孩不过生日， 小孩不过生日，成年人不过生日。过了70岁就得 五十 就可以过生日了。 30、40无人知，50、60打锣通知。 打锣通知，锣通知是谁？ 打锣就是说我得敲着锣打鼓，告诉你们我要过生日。 五十喽，五十喽，回家吃饭吧，50到了。 老王圆圆过生日喽，唐唐，老王过生日喽，唐唐。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过去人轻易的不过生日， 而且老王得坐酒不坐食。 对。59，老王59，过50岁生日喽。 坐49，不坐50，坐09，不坐60。 啊，对，这会叫庆酒嘛？ 啊，庆酒 不就是？ 哎，对， 十就满了，走到头了，太忌讳，就得要不到头的。 不到头了， 而且九是什么？是阳数，是阳数里边最大的数，又吉利又喜庆。 真的，大磊，像你这样的，在过去肯定也是个副员外啊。 当然了，副员外。 我他妈不是正的还是副员外？ 不是，他那副不是那个， 不是副员，是一个。 我是个员外不就完了吗？还 是一个就是 强调我有钱， 富有 阔绰的员外， 老财主。 对，那行，那不能叫副员外，我听他们别 加了个 王老财主过生日喽，吃烤白薯喽，闯闯。 那真是张灯结彩啊！ 哎呀， 我吃烤白薯还张灯结彩呢。 那烤白薯只不是小点心， 对， 正经的。 谁拿烤白薯当点心吃？ 挣的是蒸白薯， 我们家蒸白薯地是吧？ 你得说那时候王老员外是哪个朝代的了？ 对， 像红薯也不是上来就有。 我最想知道， 红薯以前叫番薯。想当年王老员外在尧舜禹时期呢，他还穿树叶的时候呢，他吃不了番薯。 对，番薯一听就是从外边 翻出来的， 翻出来的还陈年的白薯啊， 进口的也是。 对对对，从西域伊朗。 那我是通西域的时候通回来的。 对。拿王老员外通过，王老员外通到西域了。 我是火筷子， 炸回来一个白薯，再炸， 我一回就带一个回来。 叫王老员外活到明朝万历年间才吃上白薯。 对对对，要是再往前说呢，王老员外就吃这个汤饼，还有寿桃。 我吃饼还得泡稀的汤饼。 汤饼就是面条， 面条， 哦、 面条叫汤饼。 哦， 啊、 嗯，还有寿桃，那个时候呢。这全村的吧得， 对，全村的，汤汤蒸寿桃喽， 送寿桃， 对，敬老员王老员外受罪喽。 寿最高。 嗯，好，吓我一跳。对， 王老员外坐在那个寿殿里边，众猴兵，咱们吃寿桃。 把我当孙悟空了。 哎，那一般家里都吃不起的。 对 对，那我是员外啊。 对呀、 啊， 你是员外，你不一样了。那时候啊，有好多这个文人墨客到你们家给你道喜贺喜。 对，我要是有十里桃林， 还给你写诗。 给我写什么诗？ 写这个， 哎，每个人的诗要说的不好，我不给他桃吃。 哎，对，给王老员外祝寿，祝王老员外桃李花红， 祝王老员外天增岁月人增肉，春满乾坤 游满门。 都轰出去，这几位都不是我请来的。 给王老员外加快肥达， 宴请宾客以歌舞招待吧。 对， 你员外，你家里肯定有些乐师歌姬， 哎，对，歌姬歌姬都有， 对，唱歌姬歌姬歌姬歌姬歌姬歌姬， 不是叫他们集合，叫他们集合，叫他们集合， 一起上。 行了，我是接个店老板是吧？ 其实那种寿桃啊，其实就是馍，其实就是饽饽 面的吧？ 对， 纯粹里边也没有夹心儿是吧？ 你不夹心， 面馅儿的。 就是面，真说吃你现在的口味，咱们会觉得不好吃。 对， 但是很少有真正大的呀，也是没有吃，就是象征。 要不然废物点心呢，都吃小饽饽。哎，王大磊过生日唱喜庆的戏，红山泪、 哦。过去啊，子女不给父母办寿，那就是不孝。 对， 现在是反过来了，都是父母给孩子办个生日。 没错啊， 花点钱办生日， 不办孩子不孝， 孩子是不乐。 你要还是老员外的话，你要着急的孩子都得全了。 哦，都得来。全都得到这给我 巫女拜寿， 我从上海，我从上海给你找巫女， 杨巫女歇会儿， 是， 我一个儿子都没有啊。 哎呀，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 不是 我这财产给谁呀、 啊？老员外，您有五位女公子， 也不错呀，巫女拜寿啊，还唱呢，一撒子， 哦，越剧，哎，好，这个小百花艺术团， 你有五个浙江女儿， 我就不能留俩山东儿子吗？ 山东儿子老大是卖炊饼的，上面搁上辣。 我是做辣的。 可是他们都带着点心呢，香酥的苹果，合意的饼。 香酥的苹果，各地的名小吃。 对对，有有有这个。 鲜肉的月饼，萝卜糕、松糕， 嘿， 桃酥、 烩面。 说的他们都装在篮子里带过来，然后还说上八洞神仙， 中八洞神仙， 下八洞神仙。 看我有七个姑娘，不是五个。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哎，说一个小知识点啊，你们说古代人吃糖果吗？有甜品吗？ 有 甜品，一定是有的。 比如说呢，什么样的东西啊？ 汤圆啊，芝麻馅儿，这绝对是吧？ 是团类的，这应该叫 团类的。上哪儿团来的？哪个王给团来的？ 就指的什么呢？他那团就是圆乎乎的那种东西，煮的。 果脯。 果脯有。 蜜饯。哎， 说这个宋代的时候有这个蜜饯局。 有保密局没有？ 蜜饯局真叫这名？ 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过去人认为用盐可以作为保鲜的方法，那么糖同样也可以作为保鲜的方法 哦。 它有专门制作各种蜜饯糖饯的地方，就叫蜜饯局。 对， 其实跟咱们现在的蜜饯口味真是差不多。 对， 也是用花呀果呀那些泡糖做出来的。 一定一定，口蜜腹饯。 哎，有早有这个成语了哈。那可是宋代啊。 啊， 我估摸宋代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吃上这个蜜饯的。 我觉得那会儿有钱人，老员外，老员外才吃的、 哎、王老员外 过生日 不一定非得过生日，反正是吃甜的不容易。 对， 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果实将军吗？ 哎，真不知道果实将军是什么东西 啊、哦？不知道也对，因为呢，那也是宋代时候的一种甜品，差不多是那种糖面捏人。 糖面、哦、 糖 人怎么捏人？ 就把糖熬成那种熬成糖稀，是不是？ 它还有面裹着面还得 哦， 糖馅就跟那个糖三角的意思一样， 炸元宵。 嗯，有点那么个意思，应该是。 嗯， 我们俩哪个有点那么个意思？你说我们俩这话厚道了。 嗯、哎，都有这么个意思吧？ 哦， 糖面它就蒸成糕以后好吃啊。我觉得很多过去的东西咱拿到现在啊，很多人都吃不惯，但是这个糖面蒸成的糕八成还是吃得惯的。 我觉得最简单的这个还有粽子，就是糯米蒸的东西。 嗯， 咱们肯定有。 那有丝丝的甜，里边搁什么？搁豆馅儿可以是甜的，搁那枣可以是甜的。 可是豆馅儿、那会儿能做出豆馅儿吗？ 枣横是甜的吧？ 哎、 枣泥是甜的吧？ 嗯。 再者说了，如果想吃甜的，可以吃水果。 什么时候有的粽子？屈原那会儿就有粽子了。 哎，不过我跟你说，在宋代重阳节的时候，有一种重阳糕，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糖面蒸糕，但是很奇葩的是，上面还得摆猪肉、羊肉、鸭子肉作为摆设插彩旗。 就说明过去人生活好，还是要吃肉的。 哎，要求生活品质了，是不是显着这个生活过得富庶一些、 而且捏成形状了，得像个什么，有时候小兔啊。 哎，对对，捏个什么 有造型的 吉祥的图案，就是现在西北地区蒸饼不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图案吗？小兔子、小刺猬、小老虎， 而且一到过年每个上面都点一红点。 哎，我怎么记着王大磊小时候在幼儿园也点一红点啊？你也是三鲜馅的？ 你才三鲜的呢。 而且这宋代的馒头包子都是有馅儿的，区别只是皮儿有没有发酵和薄厚。 对，专门有做肉馒头，它不叫包子。 嗨，你看人家做寿的时候呢，或者节庆的时候，还能做出寿桃或者是龟的形状。哎，老员外 怎么着， 还有这个龟的形状啊，可能是甜的。 寿桃归我，龟归你，给你弄四个甜龟。 哎，你不想尝个鲜儿吗？ 归你吧。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王大磊因为长得太胖，上课经常容易犯困睡觉，有一回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老师很不高兴，王大磊你怎么没事又上课睡觉？ 老师，我眼睛生病了。 什么病？ 自闭症。 上课呀，地理课上，这个老师问叶鹏，叶鹏同学，我来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上地理课吗？和叶鹏同学高声的回答，因为没天理。老师说请出去。 王大磊出差入住酒店，房间的烟味太重了，王大磊打给前台，前台说您稍等，我们马上来给您做无烟处理。王大磊心说，现在的高科技好厉害呀，好发达呀，怎样的无烟处理呢？五分钟之后来了个大妈，把王大磊轰出去，打开了他所有房间的窗户，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英小柱翻译的英语简直是太好了，给您举个例子，电台刚放完 I do it for you 之后又来了一首 You raise me up， 他就有了这样的翻译， I do it for you，我这都是为你好。 You raise me up， 您抬举我了。 小花的妈妈跟小花说，说花儿你知道吗，啊，你出生那天呀，我那产房里七个都是男孩，就你是一女孩。小花一听，哎呦妈，早说呀，那我不是白雪公主吗？他妈说，那也不一定，也可能那个七个是葫芦娃，你是那蛇精。 我妈知道的真多。那天叶鹏的女朋友在家网购，叶鹏一个箭步跑到旁边，把椅子转过来对他女朋友说，亲爱的，我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宝贝，那2000多块钱的抗衰老精华咱们就不买了吧。 小花的妈妈呀脾气特别暴躁，总是大声的跟她说话，哎呦脾气也急。那天小花急了，跟她妈说，妈您注意点，您不能温柔点吗？你说我要是跟您一样以后就这样，我能嫁出去吗？他妈说，啊，你嫁不嫁出去那是你的本事，反正我是嫁出去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想你。